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传讲的人胆量不惧怕，也给聆听的人有受教谦卑的心，使我们在你圣所里面此刻蒙圣灵的帮助能够进入明白你的圣言，谦卑在你话语面前，传讲的聆听的都蒙你自己的教导，奉耶稣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年去体检，体检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就是医生在我身上到处摁，我的医生好像今天不在这里，有的时候摁的某些地方摁得很重，哦，很不舒服啊，这里痛不痛啊？没事没事，但是摁得太重了啊，难受啊。有些地方稍微一摁我就啊，这地方很痛，他说哎，这地方可能有事，今天我可能就摁到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你看到大纲知道今天讲基督徒跟他所托付的上帝托付你的财富，知道吗？很多人说我去教会听到每周听一篇对我生命有提升的，本来一周就很累了，来那里收一些提升性的信息，很不喜欢听的那些关于罪的责备要悔改，那个他很不喜欢听啊，这是一类不喜欢听。所以牧师讲罪讲的不多，那是牧师自己是又饿又懒，他不敢讲，怕人。第二类信息不爱讲的，也是你们听的比较少的，是什么？钱。但是你发现读新约的时候特别是钱偏偏讲了很多，比耶稣比钱讲钱比讲祷告讲天国的福音还要多，哎，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今天来摁摁你的地方，可能轻轻摁一下你就很痛的时候，很可能那边有毛病了，我要摁太重的话请你原谅我，那地方可能我摁得太重了，但是我要轻轻碰到某个点上就哦，这地方受不了，可能医生说你需要进一步检查。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14-30这里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身上神多多少少都托付给我们一些资源，特别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我听那个老伯伯跟我讲，他说没有猛龙不过江，是能够跨过太平洋的，不是游过来的哈。你们跨过太平洋了啊！昨天晚上我们接待了30-40位西北来的同学，个个优秀啊！哇，我问多大了？我说我93年来，他说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哇，我来美国了，他还没生出来，所以这么年轻，我非常优秀。来到这里的人既是有学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发现这学识可以变成财富。哦，我们在这里托付了许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学识财富，你们来到这里或者家属都是许多人很优秀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讲谦卑讲悔改你们不爱听，我可以理解，很理解，因为我当年就不爱听这类信息。但是讲身上你托付很多才干很多财富的时候，碰到这里的时候很可能就 ouch 好痛，可能这地方需要纠正调整的地方。神是托付了许多东西给我们，我们要还能思想我们身上的才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学识，我们托付许多的能力，我们来思想这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善用它。我想你可能听过很多这样的信息，当作今天再一次圣灵借着他的话来提醒一切属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的好管家。这个熟悉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受托的资源是属于谁的，我们的资源是神的托付，神的托付 entrusted by God。 你看看在25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这个交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说Call his servants and entrusted his wealth to him. Entrusted， 这个字的原文里面说是一个现代信誉信贷的一个这个词的基础，在商业上交托给他。这个交托给他呢，是原来这些财富是属于谁的？啊，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是这位人， 这个人要往外国去的这个人，是不是属于他的仆人呢？不是，交托给他，让他去做投资，然后一个是五千两，一个是两千两，一个是一千两。这个五千，那如果看 NIV 的翻译里面说，一个是五代，一个两代，一个一代，那因为是一个比喻，那原文里面是五千是五个塔连德，塔连德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单位，经常用黄金来用黄金的一个单位叫塔连德，中国人用多少两黄金几两，他们用塔连德，希腊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汇。五千两千是个比喻哈，五千两千和一千。这地方首先我们非常清楚的，我们身上的才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学识是神给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不熟悉的一个观念，特别是长期在无神论思想里面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靠自我奋斗出来的。许多人，我记得当年别人跟我们说感恩感恩，我还是从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听这些话的，但是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奋斗出来的。那是在我离开神很远的时候，我也记得一些长辈来到美国，信了，看见儿女信了主，他祷告的时候，谢饭祷告的时候，明明是妈妈今天给你做了好菜，哦，孩子在祷告，很诚心在那里桌上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预备的饮食，预备什么饭菜。那个没信主的爸妈就觉得刚刚是我做的，你留学的时候也是我跟你 给你钱来的，你买房子的时候甚至我单方面还帮助你的，哦，怎么都感谢天父了，你天父在哪里？所以有些长辈没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看到儿女这样，他心里有一些些不自在，但是不好讲。我教大家怎么祷告啊，你感谢天父创造万有，给你才干，给你赚钱，你也要在桌上感谢你的父母今天借着他们所预备的饮食。不一样的这地方感谢，一个是终极上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源来自于上帝，这个不矛盾，我们也感谢那些预备爱心预备的人，这样没有矛盾啊，这不是妥协，这是一个终极内心知道我的资源、我的生命都是神给的，我也感谢那些在周围帮助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资源来自于他。约翰卫斯理是一位啊，没有，我没有打出来哈，在大纲上，约翰卫斯理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只是一个管家，负责看管别人所托付于你的，因此你要遵照他，而不是你的意思去运用你所交给你的财富。”约翰卫斯理本人，这位是牛津的高材生，他是一位奉献做传道，他在文学、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这个人奉献给主以后，他传福音给很多很多的人。特别被称为马背上的传道人，有人计算他一生行了四万里路，他这不是读万卷书，他读了好多书了以后在路上传道给好多的人。但是约翰卫斯理是一个非常慷慨奉献的人，是许多人不太知道的。他曾经可以拿到一些英镑的钱，赚到几十英镑的钱，他就用几十英镑够用以后，他就用那个钱作为他生活的标准，然后随着他写作，随着他许多的发表很多文章，这个人钱越来越多，这个传道人是那个时代几乎是可以说非常富有的传道人。他的富有是因为他的勤劳，不是因为他自己用不合适的方式他写作。所以这个人都是留下一些他够用的钱，几十英镑，把剩下的到了几千的英镑的时候都奉献出去，给各样的机构，给各样的一些教会，各样的一些孤儿院。所以约翰卫斯理自己是个奉献的人，所以他讲到经常讲三点啊， earn more, save more, and give more， 你都知道他经常讲这三点，要尽量的赚钱，要尽量的省钱，要尽量的奉献。他这样讲不是一般的传道人在身上讲，哦，那些传道人依靠教会的奉献钱不够了，他自己薪水受到影响了，哦，要奉献要奉献，不是的，他非常富有，他非常勤奋，但是他奉献留下一部分给他自己用，他跟使徒保罗一样做工，留下一部分给自己用，剩下的帮助同人的需要。这样的人配得讲奉献的道。 我们在讲是神所托付的时候，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对于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是靠自己个人奋斗，我们靠自己的才智赚来的钱，我们认为是我们来支配。但是信主以后发现这是属于神的，刚开始的时候知道救恩来自于神，我们很感谢神，宇宙万物我们知道是上帝创造的，属神的儿女都清楚。但是后来在金钱上发现这是属于神的，是非常难接受的。理论上知道圣经讲了天上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生命都是他给的，理论上文字上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些知识是你真正实践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你真的知道他还是不知道他。师母不太会游泳，我教他游泳，他说他游泳啊，过一段时间我们没去游泳以后，有一次又下水，他说他忘记怎么游了，他要想一下动作怎么弄。那我们家孩子和我一进去就像鱼一样到水里去，他要想一会儿，哎，动作忘记了。哎，请问他以前曾经会过吗？啊，有人摇头了，摇头了都对了。他没有会过的，其实的，他游浮起来过，哎呀，但是游泳没有成为他的 second nature， 没有成为第二本性。因为他过一段时间以后再下水，他还要想一想怎么游。有些知识不需要想的，知道吧？像我骑自行车，虽然现在不灵光了，但是一拿起来自行车我还是可以骑的，那是我以前骑了很多自行车了。自行车、骑车、游泳、开车这一类技巧，它是属于生命里面，它不完全是知识性的技巧，它是一旦会了就变成一个第二本性的。奉献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只是在圣经里面看，哦，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这个陈述的时候，不等于说你就内化到你这个真理，内化到你生命当中。怎么知道不知道？怎么知道你没有真正内化呢？当你去运用去实践这个真理的时候，发现就像师母一样下水里多年以后还要想一想怎么游，他本来就不太会游。这就是我们许多人来到圣经面前看，哎，好像都懂了，特别知识分子哦，文字理解能力很强，但是属灵的真理弟兄姐妹却是另外一类知识。当你领受的时候，要看你真的是不是活出来属于神。我们托付的才干跟知识是不是属于神，就看你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是否自己做主。我们女儿刚刚拿了驾照，我们家吩咐说你刚拿驾照，我们知道刚拿驾照这段时间非常危险，所以妈妈说你虽然拿了驾照，驾照由妈妈来保管。后来有一天说，还是妈妈问，哎，怎么驾照不在我这里？结果恩娜说，啊，妈妈，那个驾照是放在我这里，但是每一次我开车出门都要你们同意的。啊，我们也勉强同意，可以。真正知道这个属于谁，不是驾照属于我们，法律上已经属于他的，但是为了爱心，为了爱他，保护他，刚刚拿到驾照的孩子，因为他跟青春期的孩子性格一样的，所有的青春期的孩子都认为他现在是大人了。啊，尤其是那天他拿到驾照的时候跟我说，爹地，我有一种 feeling， 有一种感觉，特别奇怪的感觉。我说我想听听你什么感觉啊。他说那就好像可以不用你们在边上，我就可以出去了。哇，那种兴奋，老爸老妈非常担心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把资源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哦，这是我的钱哦，我可以随便用了。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很担心，神不会忧虑的，对不对？他不会，但是他肯定觉得，哎呀，你会用吗？好，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第二个真理，就是我们受托的资源因人而异。我们受托的资源因人而异，每个人托付的不一样。这地方有两千两，有五千两，有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大家知道神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算账的时候跟我们一般的算数不一样，他没有因为两千两只拿回来两千两他不高兴，有没有？他还是被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五千两拿回来，五千两也被称赞。所以这地方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领受，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才干托付不太一样的，是吧？是不是不一样？哦，我见过人，有人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很厉害的。哦，我们数学系，特别数学系的学生，那有些很怪怪的学生，那都是特别聪明的。我 在诺尔顿读数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来教会慕道，他说看到我很正常。他说雅敏你太正常 ，You're too normal to be a good mathematician。他说你太正常了，没办法成为一个好数学家。你看数学系里面一个个教授都怪怪的啊，走来走去都不跟你打招呼了。那个、好多那个是名数学家了。我们夜里有好几位名数学家走路走来走去都是你不碰上他，大概他不知道你在跟前。他们头脑里都在想一些很重要的可能数学定理啊，数学系里面好几个人都背着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是数学系，到别的系不太一样，数学系很特别。我还见到一个那个教授，有个教授考我法文，我们要考第二外文哈、啊，法文。哦，我没学过法文，我就自学，拼命学，自学了两个月，哇，进去很忐忑。那是个年轻貌美的女教授，哇，本来这样的一个哈佛毕业的，我以为她的办公室应该没进过去哈，哇，本来就对她大名敬仰，我们都很害怕，学生进到教授办公室都是老鼠见到猫那种哈。一进去，我以为这位年轻貌美的哈佛博士一定是啊，办公室应该很干净的。我一进去，哦，跟别的教授没什么区别，都是乱到角落，我都踩不进去，不知道怎么进去。哎，他很高兴招待我坐下来，哦，问几个问题，傻住了。因为后来他看看，嗯，你好像还给我一篇文章，你翻译一下，就坐在这里翻译。翻译完以后看看还可以，因为他给的都是没什么法文的，你知道数学法文很好读的。那都是英文，都是数学公式。你要考神学法文就不好考了哈，但是数学法文非常好读，没几个法文你就要知道因为所以就可以了，啊，就是类似的。哎，我出来就想，哦，这个数学家可能都要这么怪，他才有成就啊。Anyway， 不管怎么说，这是神托付给我们很多才干资源，每个人不太一样，每个人不太一样，不要嫉妒，不要嫉妒。我们来这里，我打了一个。巴克莱这位神学家讲，他所有的罪当中最微妙也是最不可琢磨的是嫉妒，是嫉妒。因此最需要我们不断的警惕和防范。巴克莱讲，人的嫉妒真的是非常，这里经文没有讲出嫉妒的意思，但是我们在应用生命当中知道每个人托付不一样的时候，你容易产生嫉妒的。我跟大家讲过，一位神学生在我们中间讲到被人称赞的时候，我心里微微的不舒服。后来被称赞了，不断的称赞的时候，我感觉本来他是神学生在这里，我是他导师，学生被人称赞你很高兴的。但是当称赞超过，觉得我们这里所有的讲道就是他最好的时候，哦，我就开始没办法很高兴了，那个叫嫉妒。嫉妒怎么表现出来呢？嫉妒我们中文里面说妒火哈，如果边上一个你的跟你觉得啊程度差不多了啊，你觉得跟你水平差不多了，被人称赞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热热的感觉，那个叫嫉妒。体会过吧哈？我这个人一向是理性，不太善于表达感觉哈，但是理性的人也有感觉对吧？那个感觉就是当你跟你辈分差不多啊，可能什么学识才干都差不多，然后这个人一直被称，甚至还不如你的人，被人一直称赞称赞再称赞，然后你里面有热热的感觉，热热的慢慢的上来，然后就开始挑他的不是，就哪里呀、啊、他其实很多地方不行的啊，那种东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叫嫉妒，知道吧？弟兄姊妹感觉过吗？有没有感觉过？哦，这么多诚实的人，这里你笑啊点头的都是诚实的人哈、啊，都经历过这个哦，那种发热啊，里面这个他其实不行。我经历过一次啊，自己的嫉妒这种很多了哈，因为读书的时候都是遇到好学生在一起，哎呀，那个更容易嫉妒。我跟我们家孩子说啊，你考试就根据你的能力考到什么学校就考到什么学校，不要硬挤上去，爸爸妈妈不会 push 你到一个学校去的，你知道吗？不要到一个名牌学校里面做垫底的，我很怕我的孩子到名牌的做垫底。哎呦，我见过我的同学当中，我在北京的同学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学里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怎么挤到清华去了？哎呀，垫底好苦啊！最后毕业的时候连本科都毕业不了，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学毕业，是因为自信心被摧垮了。真的不要，你的孩子上不了哈佛，不要挤上去啊！挤上去站在垫底啊！本来他在其他学校可能可以做很好很自信的学生啊，这是顺口说了。我就看见那个孩子，那个同学好朋友，最后连本科毕业不了，后来发愤图强，他本科毕业很羞辱啊，清华毕业了本科都没有，多羞辱了。后来补习啊，我跟他一起补习啊，因 好朋友嘛，我有责任的，因为我跟他跟我一起读黑格尔，我觉得我读的成绩还好，他读了本科都毕业不了，所以我责任很大，我就跟他补习，很感谢神哦，这个朋友就后来应该也信，不知道是不是信主了，但是他对福音也很渴慕，他后来做美国做教授，他进到北大数学系读到硕士，后来还来美国读了博士，后来还做美国的数学教授。在那里真是每个人不太一样，我们不要嫉妒，在那里会嫉妒那些比你好的人，你会很难受的。但是我有一次被人嫉妒，哇，被人嫉妒，我就不太熟悉被人感觉是什么样的，被人嫉妒，因为热热的感觉不在我身上。哎呀，一个栽培我的弟兄是台湾弟兄，我很感激他，他是你弟兄，他一直栽培我，我门徒造就都是靠他，牧师带领我信主，然后他在祷告上很多栽培都是奉献上，也是他 教我做十一奉献啊。这个弟兄顺便讲，这个、弟兄对我是属灵上的带领人，我非常感激他。他现在是加州一个传道人，他教我十一奉献。我顺便讲，十一奉献怎么做呢？他说他以前是他妈给他一毛，他拿一分；给他一块，拿一毛。啊，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学习做十一奉献。我们有几个学生立志讨主的喜悦，我们学习学生没什么钱的时候做十一奉献非常难的。他告诉我们说，你将来赚一万的时候，拿不出一千来，如果你一块拿不出一毛，哦，就这样我们就操练。但是有一天，这位很爱我们，像一个兄长一样啊，带领几个大陆的弟兄打球，请我们吃饭，很爱我们。有一天，我被邀请到一个美国教会，我读了神学院呢，还没毕业，被邀请到萨斯班一个美国的教会去讲道，讲中文呢。我的英文的时候不能讲英文讲道，是一个教授帮我翻译。哇，那天那个教会在600多人。他是一个中国宣教日，不是因为我讲道好，是因为他要找一个华人的，萨斯贝没什么华人传道人，除了那个时候还没，我们教会还没有牧师，他把我从芝加哥拉过去讲了一篇道，我讲到他出于鼓励啊，客气，人家就称赞几句，哦，我这位栽培我的弟兄就好难过了。我在路上我就发现人家心里发热是什么感觉，因为他一直说杨淼，你今天讲到这地方需要修改，你这地方说，哦，一相爱我的弟兄，今天怎么回事了？我今天长大怎么一无是处了？原来在他眼中，我是他爱惜的一个门徒啊，他带领我，造就我。那天，哦，全部不对的，我那天讲到简直是一文不值啊！好在我这个人还没有自信心，没那么快被打击了。我后来再回来说，哦，我说这可能他心里有可能，我的弟兄一向造就我、栽培我的，今天我被别人夸了，可能超过他夸他了。哎，他发热了，心里发热了，不舒服了。弟兄姊妹，这很微妙哦。别人被人称赞了，我们发热，我们被人称赞，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恭维人、称赞人哦。这是让别人发热也不好。嫉妒。第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啊，我想那个怎么对付这个发热啊？这地方怎么对付嫉妒？那个另外一个人，神的仆人叫面露热，他这样讲，他说：“爱、尊重人人。”都有其不同的个性和特长，也知道这个不同的个性和特长是神赋予人的不同的恩赐，自然不会嫉妒，反而多多欣赏。就要知道每个人神托付的不一样，神造我们的不一样，五个指头都有长短，所以知道这是神给的，你就不会去嫉妒了。这是他教我们的方法。最后我们第三点是这个很重要，我们最后有一天被所托付的资源我们要交账。这个我们不喜欢交账，做学生的都不喜欢考试啊，好学生可能例外，但是交账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责任，就是责任。交账的意思，这地方说，当有一天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大家看25章，这主人过了许久，第19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19节。然后5000两呢，他赚了5000两，就夸他；2000两呢，也夸他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是1000两呢，他知道说你是一个冷心的人，冷心英文叫 hard， 就是心很硬，就是他很厉害的老板，不重呢也要收，不撒种呢也要收敛聚敛。他说他害怕，就把他藏起来了。你看，就1000两都在这里。 所以他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后面要给对他审判， 神所托付的资源有一天他要算账了，这个意思让我们很不太舒服。如果不算账的话，其实特别做学生的不考试的话，其实我们读书可能会读不好的。考试可能是压力，但是是一个检验我们知识掌握的程度。算账也是一样，来检验我们什么是否忠心。那个人说我害怕，但是你看主人说他是不是因为害怕就说，哦，你胆小就算了，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说又他是什么又饿又懒啊。这个人好好讲，我懒惰，我这个人性格有毛病，我懒惰，请你原谅我，可能还可以。他说，哦，你很厉害啊，我很害怕。所以主人没有接受这种借口，他不忠心。在托付的资源上不忠心是神很厌恶的，所以这地方哀哭切齿，很多人集中在那里说，这个是不是得救啊等等，我财富没有处理好是不是能得救，哀哭切齿是不是在地狱里面。这不是重点，弟兄姐妹，重点是你是否忠心去掌管所托付你的资源。讲在三Rich Buster 有讲，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每个人上帝所托付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上帝所给的事情交账，上帝的事物交账，并且记住他是一切所是，也就是他的本质和一切所有。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拥有什么，他的本性和他的权柄全能是我们要记住的。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要向他交账。有一天这种交账的意识，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今生可以过得讨神喜悦忠心的生活。就像莫特曼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盼望的，对未来的盼望可以让我们今生承受更大的苦难，承受提高我们承受苦难的能力。同样的，一个交账意识的基督徒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能够过一个忠心的，在所托付的资源上我们忠心。我这里在应用的时候，我想提几个方面的，一个是在大自然里面上帝创造的美好啊，我很高兴昨天晚上我们坐在浙大那个房一个桌上，那里有好几位学环境哈，也还读博士了，读硕士了。哎，我说很好啊，说明中国重视环境，这个环境科学哈，要派这么多学生出来留学研究，将来回去可以帮助中国提高环境。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更是，我们不要浪费，不要破坏，不要糟蹋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大自然。你看创世纪里面，上帝很精心的创造。宇宙之外，他也在地球上，真是像一个妈妈在那里预备，父母预备孩子出生之前那种预备的很好，然后把人造放在里面。这样的一个宇宙，这样的大自然是托付给我们人类掌管，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珍惜。挑战那些学环境的这些同学哈，特别基督徒，特别你在跟这方面相关的，可以真是在那样的处境当中，神如何给你一些影响力，那些圈子里面。来帮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来糟蹋这个宇宙的。有一个在怀特的人控告我们说，因为上帝说要治理宇宙，治理大地，所以都是基督教的神学带来这个对大自然的破坏，这个控告是没有道理的，从学术层面上也是过不去，从历史层面上也是过不去。那个控告是说西方的工业化带来的污染破坏是基督教神学带来的，这个命题已经不被学术界认可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基督徒像要学习像斯托德牧师一样，不要因为别人在那里控告我们，我们就写很多论文反驳他，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做得很好的，不要这样。斯托德牧师的回应非常重要，他说我们不是在那里去跟世界上人辩论说其实我们做得很好，而是我们回来反省我们作为教会作为神的儿女整体是否在环境污染上也参与了，是否没有保护就大自然上我们也有责任，这些是个反省。就像别人说我们基督徒虚伪的时候，不要花很多时间跟他说我其实不虚伪的，你应该回去，如果被指出来哪些虚伪，你就回去痛哭，去回去悔改，那样的人才有希望的。第二方面，我们被托付的资源上很多恩赐，神给我们恩赐，不要像那个人那样埋起来 talents 恩赐不要埋起来。 在芝加哥有个这样的协会，那个小提琴啊，他说有上百万小提琴是17、18世纪做的。他这个小提琴呢，你放久的时候价值就降低了，他需要不断的被弹、被人演奏了，所以他就请些世界级的那些著名的演奏家，一年至少两次，他的那 contract 契约是一年至少两次去外面弹。你这样的话呢，演奏家他给他一些钱，他保值而且升值的。如果特别是名演奏家，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给他多弹几次，那个价值会增加的。那个增加不是因为他是个名人，是因为这些小提琴在大师的手中常常被弹的时候，它保值非常好，有几万也上到几百万美金的小提琴，我是没见过，但是这个很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不要把一个好的小提琴放在那里久了，它就松懈了，它就坏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不要像那个人一样埋没起来。恩赐是神托付给你的才干，恩赐又用又用，神越祝福你。第三个是金钱，也是敏感的。有人说 Money is a good servant but a bad master， 金钱是一个好的仆人，但是是一个很好很坏的很糟糕的主人。如果被金钱掌控的人，其实他的特征是很可怕的。钱是很有用的，但是钱做主人的时候，那个人很不可爱。我记得朱日学老师讲过很好，他说 Money is an amplifier， 金钱是放大器。什么放大器呢？把里面你的性情把它放大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的贪心还占得很严重的话，不要求神祝福你很多金钱。你知道为什么不好吗？你的贪心会被更多人知道，知道吧？听见了？所以我不太求钱多。金钱、名利、地位都是放大器，但不合适拥有这些的时候，如果你用不合适的手段拿到了，你最后你里面那些不好的性情会被放大出来的，彰显出来的，让很多人知道的。在金钱的托付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刚才讲过，约翰·威斯理牧师他就讲到的时候，有个农民坐在那里，他第一点讲到说，我们要赚很多的钱。哇，那个农民嘉宾他说，哇，讲得真好啊，这个牧师讲得真好。第二点，要藏，要存很多的钱。哇，那个人说，这个人讲得真好，他说要省钱，要攒钱。那个农民也是很攒钱的。他讲第三点的时候，他说要把你攒的奉献出去。哎呀，他说怎么这样讲呢？不高兴的。上帝慢慢帮助我，能够讲一些你们也听起来不太舒服的道，这也是挑战我自己。所以神托付我们很多，我可能会讲奉献奉献奉献，在建堂的时候我讲了6篇奉献的道，你们都没离开，我很感谢神哦。但是神今天托付的，他必要向我们要，给谁多了就向神多要，不只是在财富上，不只是在金钱上，在才干上，在许多方面，财产上也是，财产金钱都是一样的。神托付很多资源给我们。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的这样一篇，好像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看的是英文的。他说一个人叫 Pahon 的一个农民，他跟魔鬼打赌，他说我只要有足够的土地，我就会过得很开心。农民嘛，有地的地主了就开心。他说托尔斯泰写的这个文章里面，他看到有一天魔鬼给他打赌说，有一天早晨就让他出去考一考他。他说你早晨太阳出来你就往外跑，你跑多远，你回到天太阳下山以前回到这里的时候，那块土地都给你。当然是寓言故事哈。他就哇、哦、这人拍上这个人一直跑啊，早晨就起来就跑，跑跑跑，看太阳到，看再跑，再跑一点，再算一下回去还能到天太阳下山以前到原点就可以，再跑再看看太阳再跑。跑跑跑，最后因为太喜欢那块土地了，跑跑跑跑了，最后回来的时候还差一点，太阳已经下山了，他刚刚刚刚最后到那里了，嘣死掉了。最后别人把他埋起来，6尺乘3尺的土地把他埋下来了。托尔斯泰说，人需要多少土地啊？6×3。因为那个，如果你跑多少地都是你的，那个东西你是停不下来的，那个跟吸毒差不多了。 停不下来，弟兄姐妹，人的贪心就在那时候考验出来。托尔斯泰真的是大师，他已经把人性里面挖掘得很清楚，最后你回不来啊。如果单纯还好，你他要回来的，所以人就回不来了，最后那个人就死在那里。时间上的管理也是，时间上的管理，我们今天神托付我们很多时间，我们今天看微信，我们看我们看连续剧，我们做很多很多闲聊，但是时间上的圣经叫我们说 redeem your time， 要救赎你的时间。所以世人有成就的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每个人都是24小时。有成就的人，特别我们有学生在这里，好的学生都是珍惜时间的学生，他懂得学习也懂得休息。那神托付给我们每个人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好好扪心自问在神面前。结束的时候，我想讲到莫拉维亚弟兄会这样的一个公约非常好。他说 We deem a sacred responsibility and genuine opportunity to be faithful stewards in all God has entrusted to us, our time, our talents, and our financial resources. We view all our life as a sacred trust to be used wisely.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说，我们把神做神所托付的一切的忠心管家当作神圣的责任和真正的机会。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以及我们的财力资源，我们把生命的一切当作神圣的托付，要我们有智慧的使用。我很惊讶的一位传道人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叫别人都称他 Dr. George Choi， 他已经是过去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有一天，这位名传道人被邀请到一个石油大王的家里去做客。哦，石油大王真是有钱，除了一个豪宅以外，他就把这个牧师就请到楼顶上去往外看，不知道南边还是北边，先往下看。牧师啊，这地方看，这个油田全是我的，我25年前来到这个国家，身无分文，白手起家，现在拥有这一块，这么多油田都是我的。他到另外一面去又看遍那边那个满片的那个农作物在哪里，他说这些 grain， 这些农作物全是我的。然后又到那个东边，在东边那边看见，哦，很多牛羊成群，哇，这个牧师，这个都是我的。另外一边忘记了第四个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哦，是森林，那地方原始森林一片是他买下来投资将来，说这片原始森林也都是我的。他又提出我25年前身无分文，现在到这里全是我的。然后他看了四个方向了，这个方向是我的，这个方向也是我的，这个方向也是我的，这个方向也是我的。到这出位看的时候，他就等停了停，就等着到这出位给他点称赞，哦，你很有能力啊。等了一会儿，到这出位在没回应对他。然后到这出位过去就轻轻的拍他的肩膀，很慈爱的，很慈祥的告诉他，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你在那个方向拥有多少呢？这个人很诚实，低下头，很惭愧。他说 Dr. Choi，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方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专注在你话语面前。主啊，虽然做受托的资源的管家我们不容易，也是我们内在里面的罪性常常使我们贪婪，以至于障怨主你所托付我们的，也没把主权交给你。主啊，我们也常常在嫉妒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托付更多的资源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你交账，无论是1000两、2000两、5000两。主啊，我们不要做懒惰又懒又恶的仆人，帮助我们真是蒙圣灵光照提醒，愿意努力活在主面前，靠着圣灵的帮助活出良善忠心仆人，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而是被主称赞，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祝福弟兄姊妹忠心托管你所托付的资源，好让我们有一天见你的面的时候能够蒙你的称赞。谢谢主，奉耶稣名求。